渐渐变现，故事的终点如果被改变，只留下最后的那侧脸。黑暗中谁能看见幸福都无限。我走着走着，想着想着，这条路到底有多远？灰飞烟灭，你谁在眼前？看着远方战火正在蔓延。我走着走着，想着想着，如果我只剩下一个我。回首前尘不见，你会不会依然还有眷恋？ 永远。

找路。 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。 爱情是很 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，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，男孩别哭，海龟先生歌。男孩别哭，随后要听到的是许飞带来的夏天的味道。相信很多人最初认识许飞呢，是因为当年的一个比赛快乐女生出道，而之后在歌坛当中也有发行过非常多的一些作品，到现在为止也会有一些成绩交出来。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歌夏天的味道。 我记得那个夏天，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，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，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，偶尔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，笑容里一点一滴那属于我们的秘密。回忆好像天上片片繁星，从不曾被时间忘记。当阳光照亮提醒黎明的苏醒，我们都试着学会抛开过去，我知道风会小心，也知道浪漫天真终会远离，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，是风吹过的痕迹。 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冬季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 你 别拿你

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只有你猜。I love you， 我就需要你，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头发随便到底什么时间来。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。 I ask you for it。给了机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。是命运吗？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了办法？今天每天的形式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变成你？但周围高人花钱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见，只有想念。我精彩，你发呆，让我心动，暗夜摇摆，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？舍不得再伤害。You are good, my girl, my love,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。感情不害羞，要我如何才会成熟面对 ？I'm sorry, I'm sorry, I'm sorry, I'm sorry, I'm sorry, baby。 不得不爱，不再快乐从何而来？不得不爱，不再悲伤从何而来？不得不爱，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好像下不了结果的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I love you， 我就需要你，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头发随便到底什么时间来。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？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？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？ 可是你给我的爱，让我变成了依赖，心中充满爱的节拍。 就需要你，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头发随便到底什么时间来。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。 弦子跟潘玮柏潘帅的不得不爱，随后要听到的是张宇跟范文芳带来的这首歌，一首老作品叫做预言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待会儿接着回来，一会儿再见。 在沧海的上唱了桑田，把红颜看成白眼，也难以把思念变成脸。心里蔓延，不管天与地。

的身影，谁唤醒尘封中的心灵？我正看到你微笑，浅浅的思念还挂在眼角，双手交错，怕是紧握不下。

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。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说到歌坛当中的各个派系的歌手呢，就有一个派系不得不提到，叫做苦情歌手。而当中的代表人物呢，就有刚刚听到的这位李圣杰。而刚刚的这首《手放开》就是唱的一首分手的歌曲。当然除此之外呢，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像关于暗恋的苦情的情歌作品。很多人说，如果你在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挫折挫败，去听听李圣杰的歌，会觉得好像自己这些事情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事。接下来是阿芳带来的《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》。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。如果失望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。心是你不在身旁，只怕这是永远的凄凉。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，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？

君的这首歌《誓言谎言》，随后要听到的是张杰的《爱不解释》。说到张杰呢，个人会觉得真是非常特别的歌手，因为在他身上有很多人会黑他，当然有很多人会特别特别喜欢他，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他的唱功是大家公认的非常棒的。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《爱不解释》。 转啊转，还没到你身旁，在流浪，各自人海茫茫，当希望像被淋湿的月光，亲爱的，我们注定要遇上。风穿过衣裳，阳光芬芳，我们为何悲伤？拐多少弯，依然不问，你是我的信仰，因为爱就是爱，不解释你一定有情在不言中，是感应是认定，是心跳的共鸣，一眼就认得爱是不解释，因为 我要如此爱你。

陈诗慧的这首歌《欠你的幸福》，随后要听到的是古巨基《好想好想》，也是今天的末尾歌曲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。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，跟守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说说无聊的故事，记住你眼中的情意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着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和你在一起，并肩看天边的落日，并肩听并肩的鸟语、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着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灿烂着我们最美丽的回忆。 一样好， 一样青春，一样好。 无论 今冬雨吹不倒，清溪银河边草，一面到海角，海角无不尽相思情未了。清溪河边草，悠悠天不老，夜晚烧不尽呀，还伴你春不到。清溪河边草，云